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 大，第26集。 朱韵给母亲送到校门口，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分别时，母亲说： 刚刚教室里的那个人是你同学？ 朱韵点头。 离他远点，不像正经孩子。 没回应。车门已经拉开，母亲还是没听见朱韵应声。她转头看着朱韵： 你看他那身打扮，头发染成什么样，像话吗？ 母亲心平气和地跟朱韵讲： 虽然年轻人追求个性，但凡事都有个度。我整个学校都走过了，没见一个人是他这个样子。妈妈从小告诉你什么？ 你从小告诉我好多话，哪句啊？ 要跟大家和平相处，不要搞特殊化。那些跳脱集体的人，永远步履维艰。 原来是这句。朱韵点头。 我知道了。 母亲欣慰地笑笑，抚摸朱韵的头发。 嗯，好好复习，不过别有太大的压力。妈妈是希望你成绩好，但更希望你健康快乐。你一直是妈妈的骄傲。回宿舍吧，要注意午间休息。 好。 基地安安静静，接近期末，大家都去复习了，来的人越来越少，加之又是冬日，气温寒凉，教室显得格外冷清。李寻飞快地编写着程序，不多时停下。他侧头，脸上还带着面对电脑时的冷峻，一语不发。朱韵坐下，戳了戳他肩膀： 你把我的面包吃了，记得明天再买啊。 完蛋了。进入考场前，朱韵的脑海中不停地出现这三个字：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人到底不是机器，精力到底还是有限，马克思的吸引力到底没有动捕系统吧。可怜朱韵对这门学科的最后印象就停留在那天下午的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往后几天没有丝毫进展。就这样，他要上考场了。是考场还是刑场？朱韵坐在教室中，心里活动近乎爆炸。以前母亲总对他说，对待学业一定要专注，临时抱佛脚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他觉得自己对这句话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他一直以为所谓的没有好下场最多就是分数低，从没考虑过进考场时这种煎熬般的心理压力。明知考出来的是屎，为什么还要下笔？人生就是有这么多的无奈。期待马克思忽然附体不太现实，朱韵劝自己要看开，事到如今也只能风轻云淡地面对了。一晃身边坐下个人，朱韵扭过头，李寻是真正的轻装上阵，空手而来。坐下后从兜里掏出一支黑色水笔放到桌面上。按照学科的重要程度，大学考试被学生戏称分为封装和散装两种形式。所谓封装，就指重要的课程大多都是专业课老师亲自监考，他们在脑中思考出一套复杂的学号编排方式分座考试。而散装则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课程，不分座位，在阶梯教室里随便坐，只要两个人之间空出一个位置就行。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散装考试。朱韵脸色僵硬地看着李寻：什么意思？我们两个马列搂货要在这儿抱团取暖了吗？一想到自己前两天还在嘲笑李寻的政治课成绩，而如今则要跟他并驾齐驱了， 朱韵感慨，现世报真是快，连跟他打招呼的心情都没有。监考老师带着试卷进屋。 大家都坐好了，学生证放到左侧，书包都放到后面窗台上，书桌里不允许有任何东西。 学生们稀稀拉拉的起身，朱韵拎包从李寻身边通过，李少爷长腿伸直，正抱着胳膊闭目养神。他昨晚又在基地干到几点，眼圈黑得像上妆了一样。朱韵决定不吵醒他，小心跨过他的长腿。老师开始发试卷，李寻才醒过来。朱韵会的写，不会的一顿乱蒙，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让他慢慢放松起来。反正都是死，还不如潇洒一点。朱韵写写停停，偶尔还会用余光看看身旁的李老板。李寻拿笔的形象很陌生，在朱韵的印象里，他的手永远在敲电脑。朱韵一边答题一边付费，可能因为他对李寻多少有些了解了，那傲视群雄的性格让朱韵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凹造型。就说现在，大家考试都老老实实趴在桌上闷头答卷，只有他靠在椅背上，嫌弃空间太狭小一样，微侧着身，眉头轻蹙，睥睨而嫌弃地看着试卷上的题，一副清点江山的模样。他那双腿太过引人注目，尤其是穿黑裤子的时候，那流畅的线条真是让人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朱韵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在下一口气还没吸进来的时候，李寻已经答完第一张试卷。然后他将试卷对折好，食指按住，在桌上轻轻一拨，试卷嗖的一下滑到朱韵这边。哦，朱韵倒吸一口凉气， What are you doing? 头皮炸裂。李寻的动作太快了，太自然了，太淡定了，以至于时间都为他静止了。谁也没看到这恐怖的一幕，只有朱韵心跳如鼓，口干舌燥，浑身冒汗，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什么？作弊？作弊？我的天！朱韵一辈子也没干过几次这种事，就算儿时有过几次小打小闹，也都登不上台面，更不用说这么直接而血腥的方式，他见都没见过。成绩差，最多回家痛苦两周。如果作弊被抓，让他母亲知道了，他这层白皙细腻的皮就保不住了。李寻，我日你大爷啊！煎熬，考试成了彻底的煎熬。两个监考老师成了无常鬼，他低着头，胳膊死死压在试卷上，心里胡乱地向各路神明祈祷。足足十分钟过去，朱韵才慢慢镇定下来。散装考试的好处就是监考并不是那么严格。两个老师在前面讲台坐着，一个正在看书，另一个看似在监考，实则很有可能在发呆。朱韵偷偷瞄了李寻一眼，他跟刚才一样，同姿态同表情，正飞速地答第二张试卷。许是有所察觉，他眼神威胁，跟朱韵对上。朱韵刚要瞪他以表达情绪，李寻眼神向下示意被朱韵压着的试卷，神色之中有淡淡催促之意，之后又回去接着答题。朱韵简直要被他的淡定感动了。朱韵坐的位置很好，在阶梯教室的右侧偏后的位置，老师犯懒不愿意侧头，给了他良好的生存空间。他垂眸，试卷质量堪忧，使劲一压就能透到下面，隐隐看到黑色的字迹。在朱韵的脑海中，李寻的字永远是宋体五号。想不到他手写体这么帅，虽然不规整，甚至有些潦草，但一点也不妨碍其美感。他的字果断而有力，思路清晰，一笔到底，跟他的程序很像。 还有半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 监考老师报时了， 朱韵赶紧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暂停，开始对双方的答案。选择、判断、填空，都有不一样的。朱韵很是纠结，在学习的问题上，虽然他平日表现得十分谦虚，但说实话，他内心对自己还是有那么一些自信的。改别人的答案这种事，清脆的两声，朱韵侧头，李寻已经答完题了，翘着二郎腿，一手拄着下巴，一手在桌面上指头轻轻地敲。他万般嫌弃地冲他皱眉，朱韵觉得他在某一刻听到了他内心的声音。 你他妈能不能快点？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